比如说南亚现在是呢这个雾霾天气比较多，早晚出行的能见度可能要差一些。 嗯， 在东南亚呢还是阴雨天气比较多，在东亚和远东地区呢是阴有小雪天气。具体到一些地方呢，比如说韩国的首尔现在是阴有小的雨夹雪，气温呢是7度到0度。日本的东京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10度到3度。泰国的曼谷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气温是31度到22度。在雅加达呢是阴有小到中雨，气温是29度到25度。 嗯， 这是咱们亚洲周边的天气情况。那么到欧洲呢，目前正在受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啊是阴有小的雨雪天气，比如莫斯科是小雪天气，气温呢是-4度到-8度。德国的柏林呢是阴转晴，气温是4度到-2度。法国的巴黎呢是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度到-2度。在伦敦呢是阴有小雨天气，气温是9度到-0度。那么欧洲天气给我们说完了，我们再看看这个美洲。先说一下北美的天气。 嗯， 北美的天气呢，在美国的中东部目前呢是有雨雪天气，像芝加哥小雪转大雪，这个呢对出行啊出游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但是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呢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加拿大的渥太华是多云，气温呢是-10度到-13度。在美国的纽约呢是阴有小雪，气温是0度到-4度。那么到西海岸像旧金山天气就好多了，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10度到-7度。洛杉矶呢是多云渐晴，气温是14度到-9度。那么南美的天气呢，大部分地区是阴有小雨，最高气温都在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在15度左右。像巴西的巴西利亚，有小雨天气，气温呢在27度到16度。这个天气啊，应该说还是得稍微有点热吧。 嗯。 那么到大洋洲呢，天气是小雨或者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是阴有小雨或者阵雨天气，天气是比较闷热的。 嗯。 比如说像达尔文是有小雨，气温呢是33度到26度。悉尼呢是阴有小雨，气温是24度到17度。 嗯， 那么到非洲啊，这个天气就好多了，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为主，气温呢比较高，天气呢是以晴热为主的，基本上是适宜出行和出游的。 嗯， 那么总的来看吧，目前呢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对出游啊和游玩啊是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么详细的全球范围内的天气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环球出行的时候根据这个气象的预报来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嗯， 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全新的一周开启了，这里是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全新的旅行情报室，我们从周一开始出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值得关注的旅行方面的消息。 嗯，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昨天在泰国皮皮岛发生的这个事件的进展情况。 是， 昨天呢，在泰国的皮皮岛呢发生了这个快艇的爆炸，五人重伤。我们看到详细的报道当中说，游客来自南京。那么在当地呢，其实回顾的报道当中说，一天有2次沉船的事故。那么这个快艇爆炸之后呢，我们看到现在呢，中国驻泰国宋卡的总领馆证实说，14号的爆炸事故当中， 受重伤的5名中国游客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22名中国游客受轻伤，也没有大碍。总领馆已经派人赴事发地区看望伤员，联系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并且敦促旅游警察和游客协助中心来提供协助。 嗯，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出行的注意安全，尤其是到东南亚沿海一带进行这样的这个跳岛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计划。 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旅行情报室的周一头条，依然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来看看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鲜资讯。 高 颂 你 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在本周我按连续上周的一些内容吧，本周我关注到的最核心的问题是2018年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了。这个会议当中呢，也提出了今年的一个新的旅游动向，而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也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吧，希望中国的旅游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开始转变了。 嗯， 这个优质旅游这四个字儿里面包含的内容呢，可实在是太多了。 嗯，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让旅游更安全，旅游更文明，旅游更便捷，旅游更快乐，这也是受益于未来的各位旅行者能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些真切实的一个实惠吧。而我从一个数据当中也看到，2017年全国的人均出游的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7次，而国内游出游市场将会突破50亿人次这样的一个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国家的旅游业已经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来转变，从景点游向全域旅游来转变。当然了，旅游已经逐渐的成为了能够衡量现代生活水平标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在对于旅行的这个角度当中呢，是越来越增加一些就是他们自我的一种关注，而且对于旅游的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在上周，国家旅游局也宣布了2018年的这个旅游口号是美丽中国全域旅游年。那宣称口号当然就是新时代新旅游新获得，这个呢也势必会影响到未来接近5年的中国旅游的一个发展。 高总，据你的这个观察，那么在2018年我们全新的这个旅游的业态当中，可能跟咱们游客息息相关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面吗？ 其实刚才我特别一直在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全域旅游。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域旅游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是， 其实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吧，就是以前呢，无论您到一个景区景点去，无论您是吃饭还是住宿还是看景点，他们都是独立的，单独成一个单独存在的。那您说我去一个景点要找一个吃饭的地儿，你单独去找一个饭店，然后呢饭店归饭店部门管，景区归景区部门管，酒店归酒店部门管，是非常分散的一个状态。那么全域旅游呢，是为了让这些景点景区饭店宾馆呈现一种整体发展的一种业态。那其实对于现在的中国旅行者来说，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玩得好，吃得好，住得下，待得住，看的时间久一点，玩东西可多一点，这可以符合大家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诉求。其实全域旅游呢，就是让更多的旅行者，让全民可以在自助游，我们讲自助游还是个性化旅游的当中，都可以获得到旅游的那些开心舒心的那些点。 感觉有点像一价全包 Club Med 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们放大一下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它不是孤立的了，它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格局了。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全域旅游，有关于优质旅游的其他的消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跟高颂进行分享。谢谢高颂带来的今天的头条，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关注完周一头条之后，旅行情报室，我们近期呢经常在咨询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关于春运的火车票的购买的情况。上周一我还清晰的记得咱们有分享过12306今年的在春运火车票上面的平台的升级，包括验证码的更加的便捷和方便大家的操作。那不知道这一周已经开始开抢春运最开始的那个票了吗？各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买票的情况和心得。那 不管您是这已经抢到票了，您是分享一下喜悦还是吐吐槽，我觉得都有必要。 都可以，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真的，我觉得在这一周我的感受是，我要跟各位说一声，抢票的朋友们辛苦了，真的太辛苦了。 我也在抢。 但是因为我抢的是短途的，我抢的是北京到石家庄那一段。 我们的理解还稍微容易一些， 是 在想象当中。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干线上当中的一些站点真的太难买票， 所以依然还是叫做抢票大战。 嗯， 现在春节前一周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那这个大战呢也会持续一周的时间。 对，按照火车票预售期30天来计算的话，其实从1月12号开始，也就是前两天呢， 嗯， 旅客就可以陆续的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的方式来预定到腊月25，也就是2月10号的火车票。今天呢，其实大家应该是订到了2月13，甚至14号的票了。 嗯， 13号票应该是今天。那么这个铁路部门预计说呢，春节前一周铁路客流是最为集中的，其中2月10号到2月15号，这就是节前客流高峰，这是没有办法的啊，这是一个刚需。这意味着从上周五开始，连续一周，全国迎来的将是最为激烈的春运铁路抢票大战。 那今年春运抢票到底有多激烈呢？张帆和我都亲自的试了一把。 嗯， 当然这个试确实是自己也有需求哈。 嗯， 有人在早上8点整，就在1月12号的早上8点整，登录了12306网站，尝试去抢购2月10号开往成都东的 G307 次。 就说的就是我吧，我抢的就是这一次， 就是这个方向 G307、 啊， 对， 连车次都一样， 一样， 也是2月10号， 对， 哇， 不是2月10号了。我其实因为2月10号是在前两天抢嘛， 哦， 那么今天要抢的就是2月13号， 13号的，然后8点钟呢准时进入到网页，在输入图形验证码之后，系统提示订单处理中，最新排队等待时间8分24秒。 嗯， 但是就在3分钟以后，8点03分的时候，系统传来了出票失败的提示。到8点15分再次查询的时候，发现北京到成都间的高铁列车以及大部分普速列车的卧铺席位已经卖光。 嗯，大家可能这两天的感受就是，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发现全是空的。 对， 全都是空的， 没有错。 从北京西站始发前往川渝地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成都，这个就是在当中的一站嘛。这样的车票一直是被称为最难买的方向。 嗯， 那今年呢，随着西城高铁，就是我家那边的这个高铁的开通，北京西站又增加了一趟开往成都的 G 字头的高速列车。那京荣之间，也就是北京到成都之间的最快速度，缩短到了7小时48分钟。不过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抢票大战当中，这趟最快的叫 G894 列车。因为这个列车运行图的调整呢，还没有向公众开始卖票。那么这个呢，大家在看那个卖票那个页面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条目啊，它底下都会提示说，由于列车的运行图调整，所以到几号几号才开始发售。 嗯，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它那个时间。 哦， 有的时间呢，甚至啊，你要买这个春节的票，它有可能到2月初才会卖这个票。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底下那条。 但这样也算是一个错峰的购票的一个计划， 啊，但是 只不过心里没底儿， 心有余悸，还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万一没买着呢？ 对。 那早上8点30分，依然还是在1月12号那一天哈。再次查询的时候，2月10号，北京西到长沙到了，到太原、武汉、广州方向的高铁还剩下下午和傍晚出发的部分车次车票。 嗯， 到南昌西方向的高铁一等座车票还有剩余，到贵阳南宁方向的普速列车呢，只剩下了5座票。 嗯，你提到这个其他方向，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啊，老是在自己的车道上就觉得自己的车道慢哈。 嗯， 总会有这种感觉吧。 嗯， 所以抢票也是这样的，我老觉得就是你们那方向啊都比我们这方向好买， 是吧？ 我总有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是我的错觉，但是确实是在这两天可能要买这个临近，我刚才说了嘛，今天是13号的票。 嗯， 那么13、14再过一天就是大年三十， 就是大年三十。 所以呢，这个到了年关的时候，大家可能买票都很困难。很多人在抱怨这个车票根本买不到，所以呢，这个有专家呢也提示大家，其实有一些这个抢票的攻略呢也可以作为参考。 嗯， 也就是说，除了在12306的这个网站直接去抢票之外，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其他的一些参考的数据，你也可以衡量一下在什么时间， 对， 怎么样操作。 我们先来说一说，分享一下2018春节火车票抢票的攻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不知道能不能切实的帮助到大家。然后我再来分享一下我买票的经历。首先呢，抢票时间高峰，每天大概会有5个售票高峰。 嗯， 这是根据数据统计得来的。 嗯， 分别是上午的9点到9点半、11点半那个点儿，以及中午的1点到1点半。 那此时此刻， 对，还有下午的2点到2点半以及4点半那个点儿， 这叫售票高峰。 对， 抢票时间的高峰， 看看你能不能错开这些时间段。 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因为我老想你说错开啊，因为你一错开，这个高峰里面发的 票 已经 就 没 了、 啊，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啊。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时间的高峰。另外，抢票线路的高峰，热门始发地集中在北上广苏浙地区，终点站分布在川陕湘渝等地区。 嗯， 一句话来说，在北上广以及东部 地区都是一个始发的一个高峰站点， 对， 然后它的终点一定是在西部地区。 嗯，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是可以给大家捡个漏的，因为这是退票时间高峰。一般来说呢，放票后45分钟会是第一个退票高峰，因为火车票起售以后，如果抢票网民没有及时支付的话，45分钟之后票员将会返回票仓，所以这个时间段卖完了，你隔45分钟再去看，可能会有一些遗漏的票又放出来。 嗯，那么刚刚提到这个临近的45分钟，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抢票的时候啊。 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往远看一点，那么在开车前的15天，中铁的规定是开车前15天退票，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所以这个时候呢，选择退票的人可能也会比较多，可以捡漏。 嗯， 那么还有就是在开车前的48小时， 对，因为中铁的规定是开车前48小时以上的退票呢，会 收 取5%的手续费，又多了一点退票的时间点，对吧？可以捡漏。 对， 那开车前24小时，这个规定是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下。会收取10%的手续费，这又是一个相对应在， 相对来还少一点， 还是一个退票的捡漏点。 对对对。那么还有就是开车前30分钟，如果自己还来得及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吧，看看有没有余票。 有点绝望。 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死马当的活马医，没办法的事儿哈。 对对对。 那当然了，很多人也会选择可能外出去旅行过年，这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时尚吧。 对。 因此呢，在40多天后的春节，不仅仅是这个全国人口大迁徙，更被是看作是中国人全球游的大迁徙。 嗯。 我们看到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消息，比如说春节期间这个国际机票， 对， 可能就比往年要便宜一些。 对，受到航线增多的利好影响，出境过春节的热度呢也在持续上升，签证、租车、海外门票、当地玩乐都是最受消费者关注的类目。数据显示呢，泰国、新加坡、日本、马尔代夫、港澳等春节出游热门地区的机票价格相较往年要便宜30%，春节前30天或者是初三之后，机票价格更是要比除夕左右出行呢再节省2到3成。所以远途出游机票像是美国、加拿大、澳新、欧洲等地区目前还是有少量特价机票的，像布里斯班啊、曼彻斯特等等。 嗯， 如果这个回家的方向票不太好买，不如携上全家老小一起 出 境 游 一趟。 是吧？ 对对。 而我特别羡慕的就是能够自由安排时间的一些朋友们， 嗯， 另外就是特别羡慕这个老板可以给你自由时间的朋友们。 嗯， 因为确实在每次高峰，事实上形成高峰原因有很多，那其中一个更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在同时这个放假，同时收 假， 没有办法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错峰出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路还要走很远。 对， 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决定说我想要错峰出行我就可以。 对， 那大家有这个观念还得需要更多的社会机制的配合， 有太多情非得已的元素。 对， 对。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几天有没有这个抢票的一些心得啊。 对对对。 或者经历啊， 技巧最好啊。 啊，对对对对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经验，那太好了。 我们这个大家愿意把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 您已经成功了，您刚好分享给我， 也是也 是， 是可以广而告之一下哈。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看看今天还有哪些旅行情报分享给各位。 树叶要催熟，冰山与游轮遇到，游轮与冰山彼此撞到，不快也不慢，也不晚也不早，时间与空间宇宙生存，机遇黑洞伪装，伪装世界更红，与你遇不到，寂寞无聊，已有的不好，没有的有，爱过就逃，爱不到的最好，树叶要催熟，冰山与游轮遇到，差了一分钟你默默倚着我垂直而老，只有你顶着风中巨浪接近怒战狂涛，像爱情被沉浸到家，像白发拉扯着海底，夕颜变成誓言啊，自我毁灭全为了用来促进自我成长，差了一分钟我扬长而去，你调动就

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1，环球旅行家在周一的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了解过了以上我们在上半时段的大交通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在下半时段啊，好好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嗯， 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百望山森林公园的一个好消息。 嗯， 它荣登了中国森林氧吧的榜单。 嗯，这是第三批中国森林氧吧的评选结果，日前呢是公布了，全国总共有31个森林生态旅游地荣列榜单。那位于咱们北京海淀区境内的百望山森林公园荣登榜单，这也是全北京的第一家。 嗯， 百望山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哈，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5%，有乔灌木、草坪、丛林、花溪、竹林，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有色的景象。 嗯， 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也保持了生物的多样性，有很多野生动物会在这儿栖息，比如野兔、松鼠、刺猬、黄鼬、鹳等等。监测到鸟类也高达65种，是大量候鸟的迁徙通道。每年春秋两季会有大量的猛禽、雁鸭类、燕雀类在这儿停留取食。 这个百望山森林公园的空气质量确实是很优良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它入选到中国森林氧吧是名副其实。这里呢，富氧离子含量高，空气清新，是重要的绿色天然屏障和城市绿色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啊，这公园呢安装了3套大气离子监测系统，分别对公园东门口、北门口以及园内的这个法国教堂处进行富氧离子含量、温度以及湿度的实时监测。根据一年多来的监测数据对比显示呢，这个园子里啊，富氧离子含量都高于门区。 嗯， 园内的日平均富氧离子含量高达每 cm， 也就是每 厘米 2200个细颗粒物。污染指标呢，以及这个空气细菌含量呢，都很低。 嗯，这里呢，同时历史也是很悠久的。公园里建有首都绿色文化碑林，一顺山是在林中置景，景中设有碑亭、碑廊，还有碑刻的艺术墙。 嗯，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名人的题词，还有书画艺术家的作品。这里相传是杨六郎抗击辽兵的战场， 没错。嗯， 佘太君对。为而助威的地方， 是， 所以呢，百望山又称作是望 儿 山 、 至今还保留着佘太君庙、教子台等等的遗迹。 嗯，恭喜一下，再次恭喜啊！这是百望山森林公园呢，是进入到了中国森林氧吧的最新一批的这个评选结果里。 咱们北京也有地儿可以洗肺， 所以大家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在我们平时休闲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选择京郊的很多地方。 对， 接下来咱们要分享的这么一组消息呢，就来自于专家为我们分享啊，说又有一趟可以赏景的小火车。 嗯， 这小火车呢，开的这个方向呢，跟咱们那一周说的这个方向呢有所不同。 嗯， 我记得很清楚，我跟袁一跟大家分享的。咱们说到这个市郊的公交线路、市郊的铁路，说过西郊线路、我们也提到了通州这边的线路。 嗯， 今天咱们要往北走，来看一看由中国中铁6局承建的北京市郊铁路 S5 线，它实现了黄土店、昌平北和怀柔北3站的开通。 嗯，市郊铁路 S5 线呢，横贯怀柔全境，由昌平黄土店始发，接驳地铁8号线和13号线的火营站，途经黄土店、沙河、昌平北、范各庄、 怀柔北六座车站，线路是利用国铁既有的京包线、京通线加以改造的。改造之后，运行的速度可以提高到80公里每小时。线路全长呢78公里，全程的运行时间大概是65分钟。本次开通的区段呢是黄土店、昌平北和怀柔北三站独立运行，不和既有的线网换乘。 嗯，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 S 五线这个市郊铁路到底有什么好呢？ 嗯，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它的好处啊。 是， 首先第一好处，它有超大的车窗来欣赏风景。 咱们这不是以速度作为前提的，当然是以景色作为前提的。 上次怎么说的？一开快了，你看着都是往后倒。所以赏景啊，还是要慢慢的来。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怀柔密云线串联起的怀柔密云浅山区旅游资源。大家以前如果是自驾，可能对这边比较熟。而乘客呢，如果是通过这 S 五的这个市郊铁路呢，看到它的超大车窗，就可以通过这个车窗来欣赏沿途的风景。 嗯哼， 同时呢，新购动车组还加装了车厢端的门的这个自动补偿器，提高了快速乘降的速度。此外呢，动车组经过技术改造，车载运营能力也得到提升，最大载客量可以达到900人。 第二个亮点呢，这真的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看景啊？ 虽然会影响你，可能就是会疏忽掉某些东西，但是一定是帮助了你分享东西 啊。对，因为拍完照可以立刻，对吧 ？WiFi 就上传了， 没错， 因为全车覆盖了车载 WiFi。 嗯， 京东号呢配有车载 WiFi 系统，怀密线每天开行两队。这条线路提供实名制市郊铁路一卡通卡、中铁银通卡、铁路磁制客卡三种票卡，可以持票卡乘车。 嗯，我刚好办了第一种。 哦，是吧？ 市郊铁路一卡通卡。 哦，上车不用对号入座。 对。 那目前呢，怀柔北全长79公里，票价6块钱起。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好的这个动车组，那么它经过哪些景点？ 沿途能看到什么？ 经过哪些景点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首先，一说到怀柔那边，红螺寺，咱们说红螺寺呢是文化浸润特别特别好的一处景区， 嗯， 啊，素有京北第一古刹之称。怀柔寺呢又称护国寺，原名呢叫大明寺。唐朝时候就有了。这个寺的山下有一个珍珠泉，相传泉水深处两颗色彩殷红的大炉石啊，每到这个夕阳西下呢，它就会吐出红色的光焰啊，所以叫红螺山，也叫寺叫红螺寺。 嗯， 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想起来螺蛳粉了？ 当然了，又酸又臭，但是没什么关系。红螺寺处于红螺山山前的千亩苍翠的古松林当中，辖区呢有各种树木100万余株，森林的覆盖率也高达90%以上，这也形成了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的画卷。 嗯， 寺东的松林御园，当地人也称是罗汉沟啊，生长着1000多亩茂盛的古松树林，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超过1000株，所以是北京重要的古树群之一。像冬天， 嗯， 你去那儿看松树林，依然可以给你带来有颜色的景观。 哦， 嗯， 这是说到红螺寺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鼎秀美泉小镇，这小镇呢，北依风光秀美的雁栖湖风景区和雁栖国际会都，那南边呢，它和雁栖经济开发区相邻，东边呢是雁栖河自北向南流经小镇，然后依山傍水，这里景色非常好，也是我们说一个非常好的住宅区，算是一个旅游景点。 嗯， 这小镇呢是以贯穿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沿途原乡小镇为设计蓝本的，所以是欧洲人文风情的这样的生态小镇。这个小镇同时呢，充分挖掘了地区的自然人文特点，还打造了兼备旅游观光、文化休闲、精品购物等等多功能的风情商业街，在这里呢，据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嗯，接下来这个地方啊，雁栖湖景区是国家4A级风景区，三面环山，湖内水质清纯，有鱼虾龟等水生动物几十种，并且多次发现金边地龟和娃娃鱼等珍稀动物。 啊，真有娃娃鱼啊。 对，每年还有大雁来这儿栖息，所以呢就得名叫雁栖湖。 嗯， 最近呢，雁栖湖第3届冰雪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景区内总共打造了5万多平米的冰雪乐园，有近15000多平米的雪上娱乐区、满族风情街、五彩趣味游戏区和冬奥特色展示广场等板块组成。 嗯， 共同形成了吃喝玩乐加赏景加吸氧的需求于一体的休闲娱乐冰雪乐园。所以当你见识过春夏生机勃勃的雁栖湖，也流连过深秋彩色的雁栖湖，那冬季雪白的雁栖湖雪景也是很棒的。 对，这是冬季的一个选择。刚才说过了这个鼎秀美泉小镇和雁栖湖景区，接下来咱们要来到的是青龙峡景区。青龙峡这个对于经常去那边玩的一些背包客来讲非常非常熟了啊，这是集青山绿水、古长城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区。 这个大坝呢，把景区是分为两个部分，青龙峡南部是高峡平湖，大家可以乘龙舟画舫或者是快艇来欣赏两岸的风光。那东岸呢，设有一些比较好玩的项目，比如说蹦极跳啊，还有攀岩啊、速降等等的健身娱乐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大坝外面呢，是静静流淌的溪水，在溪上你可以划船、撑竹筏，山顶还保存完好的有明代古长城敌楼，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照。 现在湖面应该都结上冰了哈， 嗯， 但是你可以沿岸看一看这些景色。 对， 接下来需要云龙涧景区，这个景点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建设的，所以是纯原生态的山水和体验式休闲。 嗯， 走进云龙涧，聆听大自然神功之曲。景区内潭瀑相连，峡谷中百米峭壁耸立两侧，高阶蓝天。峭壁上的松柏树呢，更是独特的一景。景区也是集潭瀑、历史古迹、百米悬崖峭壁、茂密山林为一体的原生态景区，而且含氧量很丰富，安全并且有挑战性，非常适合旅游啊、登山啊、摄影啊、野营、生存、拓展训练等等的活动。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地方呢，大家还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说过，你要通过市郊铁路 S5 线，从昌平的黄土店始发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沿途游览。那么说过了这些景区，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几个啊，大家都非常熟了，一个是云蒙山景区。 嗯， 云蒙山景区呢，我们都知道叫小黄山啊，这里可是特别特别美的地方，而且呢，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到每个季节不同的景观，在冬天呢，别有一番韵味。 嗯， 下面就是古北水镇。古北水镇这个冬天到底好不好呢？这去过的朋友自然有发言权啊。你是什么季节去过？ 就是、我在夏天和冬天 都 去 过 、啊、 对对对， 真是有发言权的人， 很喜欢，因为真的很像我们江南水镇 啊。这个确实是弥补了很多在北方的朋友每次想要近水楼台而不得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说到古北水镇呢，这个因为在冬天呢，确实是因为很多人是觉得有点冷吧，但是事实上 确实是会比较冷，但是设施里 面景观会非常好。 对，景观好，同时它这设施里面还包含有温泉这一项。 对对对，所以大家在古北水镇可以，人家这么描述啊，说夜空下的古北水镇那是惊心动魄呀、啊， 非常好看、 头顶是星辉灿烂，所以有童话里的那种感觉。 嗯， 说完古北水镇，还有一个古北口长城，这也是咱们中国长城史上最完整的长城体系。 嗯， 它是由北齐长城和明长城共同组成，包括卧虎山、盘龙山、金山岭和司马台四个城段。古北口呢，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它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带，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古称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嗯， 那这也是所有长城当中啊，它最与众不同的一点。这里几乎可以满足你玩转长城所有梦想。他们是这么来分类的：说可以夜游，可以露营，可以观星。哦，怪不得好多这个拍星星的朋友 要去那儿蹲着， 还可以俯瞰长城下的小镇，甚至可以在长城上飞行，有这样的项目、 对，咱们要提醒一下啊，古北口长城它有冬令时、夏令时，还有夜游的时间。冬令时呢，是从11月到次年3月份，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清场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 对对 对，夏令时从4月份到10月份，早上8点到晚上6点，清场时间是下午4点半。 嗯， 夜游长城的时间呢是晚上6点到10点。嗯，这是专门这样的一个计划， 应该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有 夜游长城的时间。 嗯， 好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暂时就是这么多的内容和各位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将会在同一时间中午的1点到2点跟各位进行的是环球趣闻录。 嗯，我是张帆， 我是袁一，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876，明天见。 To you,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for you. Oh, 唱一首快乐的歌给你，忘掉那些悲伤的回忆。 快乐是抛开所有烦恼，快乐是你脸上的欢笑。快乐是我的梦在闪耀，让快乐在你我身边环绕。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to you,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for you. 唱一首快乐的歌给你，忘掉那些悲伤的回忆。 Happy, happy, happy,